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话养生说健康啊。 嗯， 那前两天呢咱们提了提，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呢、啊、还有慢阻肺啊等等，这都是冬季啊常见的一些肺部的疾病。当然这些病如果是千言不愈的话呢，再往后面发展有可能就发展成了慢阻肺了。 对、您刚才说就是慢支啊，然后肺气肿啊，再往前发展就发展成为慢阻肺了哈。那么慢阻肺的病人呢、啊、他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我们医学上叫做进行性的呼吸困难。什么叫做进行性的呼吸困难呢？作为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呼吸困难。怎么来解释呢？比如说我今年的时候，我是爬坡上楼的时候我呼吸困难，爬不了坡上不了楼。那么来年的时候又过了一年呢，我是不能走平路了。 嗯， 我平路走着的时候都呼吸困难。 那就越来越严重了呗。 哎，越来越严重了，进行性的往前发展。那么再过一年的时候，坐在家里不动弹的时候都觉得呼吸困难。 嗯， 就是说吃饭去洗手间都觉着力不从心。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抱着一个氧气袋生活。如果要是说我要是不吸氧啊，这个时候就感觉就体内憋得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老年生活就受到影响了。那么这个慢阻肺呢，实际它是包含了老慢支和肺气肿在里面的。就是在慢支这个气管支气管纤维化的基础之上，它又有了肺气肿的这个肺泡壁的纤维化。那么到慢阻肺的这个阶段，不仅仅有气管支气管黏膜的纤维化、肺泡壁的纤维化，还有一个就是肺间质的纤维化。 嗯， 老年人之所以就是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因为肺间质纤维化的面积越来越大。 嗯， 哎，什么叫肺间质呢？肺间质就是一层膜，这层膜呢，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肺泡壁和肺泡壁外面的毛细血管壁，这两层膜合起来，再加上它中间的这些组织啊，我们叫做肺间质。 嗯， 那么肺间质是干什么用的？它是氧气进入人的体内和二氧化碳排出人的体外的一个必经的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发生纤维化了，就相当于我们本来通透性很好的一片纱布变成一片塑料布了。 嗯，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一片纱布它的通透性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氧气也好还是二氧化碳也好，进出是非常通畅顺畅的。那么这片纱布要是变成一块塑料布了，大家想象一下，气体根本过不去，氧气也进不去，二氧化碳也出不来。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就会感觉到憋喘非常的严重，呼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要吸氧呢？就是因为氧气进不到人体内，体内是缺氧的，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呢就要不断的去吸氧。那么当然我们在医学上这个持续的低流量的吸氧是会这个降低 慢阻肺的病人最后发生肺心病，发生呼吸衰竭，会降低这个死亡率哈。但是作为听众朋友来讲呢，就是说他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难受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个病人在呼吸衰竭的那个前夕哈，就是说在 ICU 里面，这个病人看起来是非常的痛苦的，病人是那个脸色哈，基本上没有什么血色，是一种苍白的灰的一种颜色，就不要说指甲了啊。当然这个病人其实在前期的时候他的指甲已经是灰暗了，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呼吸衰竭的这个时候，病人他几乎就说不出来话，他就是坐在那个ICU 那个病床上，这个时候病人是不能平卧的，床都是被摇起来的，这个床被都是被摇高的啊，病人都是一个半卧位。那么来看他的这个亲人跟他说话的时候，比如说问他说您想再吃一些什么东西啊，我给您做呀等等，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都说出来一句话的时候他都非常的费力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他全身也非常容易感染啊，比如说尿路的感染啊等等，全身都会合并感染的这种情况，排尿也不畅，要下尿管吧等等啊，就是病人非常非常痛苦。 实际上这个肺部的疾病啊，它的发展的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有些朋友说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支气管炎，但如果你这个支气管炎长期的牵延不愈的话，很可能就变成了老慢支。那么老慢支再往下去发展的话，就是肺气肿了。那肺气肿呢，再去发展就是慢阻肺啊，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慢阻肺。那如果您再控制不好的话，就很可能的成为肺心病啊，呼吸衰竭等等的。所以呢，不管您啊肺部的疾病到了哪一种程度，都要积极的控制和改善，这样才能够有免于它往下发展。 对，而且到了慢阻肺这个阶段哈，实际可能听众朋友，最想控制的就是慢阻肺病人的反复感染。因为慢阻肺这种疾病呢，反复感染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它加重的这个时期哈，它的一个治疗。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在冬季，这个加重期的症状就会更加的频发，就会发作更加的频繁哈，而且这个症状呢也就会更加的严重。可能很多慢阻肺的病人，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就不是在家里度过的，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那我的听众朋友哈，经常也跟我说住院次数非常多，一年12个月我要有9次住院。所以说呢，这基本上就是说1个多月就要到医院里面去一次，可能在冬季的时候2-3个月就要在医院里面度过。所以这个慢阻肺这种病人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就必须在医院里面控制感染了。那么但是慢阻肺这种疾病在急性发作期在医院里面控制了感染之后，那么在这种慢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稳定期，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手段来让我们这种疾病得以控制的，不是说没有办法。您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个慢阻肺这种疾病，老人其实年龄很大了，78岁了，因为也是有30多年的吸烟的这种历史嘛，所以他就是这个慢阻肺这个阶段症状也非常严重，也是抱着氧气袋生活，走路不能超过50米的，超过50米就已经喘得不行了，天天都要吸氧，而且咳嗽咳痰这种症状就不用说了，反复的住院，反复的抗炎吧，反复的感染，这种还是觉着感觉治疗的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抗纤维化了以后，首先就是咳嗽咳痰的症状减轻了，然后就是这个呼吸困难，这个憋喘的症状减轻了，然后慢慢他就觉着我这个走路可以长一点了，原来是50米都不能走，现在呢就是100-200米没问题了，后来可以大步流行的走路了，可以走很远了，再后来走路还可以拎东西了，20-30斤的东西手里提着根本就觉着很轻松， 其实这个就很好了，这么大的年龄，对吧？那么能有这样的改善，已经就相当相当不错了。 嗯，确实，如果呢您的肺部疾病正在急症的发病期啊，这个时候呢要积极的配合医生哈，进行的改善和治疗，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到了稳定的时期哈，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抗纤维化哈，要坚持进行，必定有一定的效果啊。因为从现在很多的实例呢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那以下呢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有关的健康产品正在举行的免费体验的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的话呢，一定要赶快报名啊！免费体验的活动的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有关的健康产品啊，正在举行优惠大礼包的活动。那么如果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哈，您可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这次的优惠大礼包呢，优惠的力度非常大，但是呢，礼包是有限的，所以呢，先到先得。您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 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潮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属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那刚才呢您提到这个慢阻肺哈，它会有一个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这很可怕。比如今年呢您可能拎东西的时候感觉到呢气短不舒服啊，喘不上气儿。那明天呢可能不用干什么活儿，您可能坐在那儿都感觉呼吸困难，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 对。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啊，在急症的时候赶快去治疗啊，把症状呢给它控制住，然后相对稳定的时候再加以抗纤维化这样的辅助改善，效果是不错的，也有实在的例子啊来说明了这一点。那么 至于抗纤维化为什么能够使慢阻肺哈有了一个改善，它是通过一个什么原理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因为慢阻肺的病人之所以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越来越严重，是因为肺间质纤维化的面积越来越大。一年比一年肺间质纤维化的面积大了，呼吸困难就越来越严重了。那么抗纤维化呢，就是因为控制了肺间质纤维化的进程。所以这个时候呢，呼吸困难就不是一年比一年重了，就被控制了。可能今年我是这个干点活我就呼吸困难，那么明年呢，我可能干这些活的时候我呼吸困难就不那么严重了，我还能多干一点活了。那么再过一年的时候呢，可能我能干的活更多了，我走的路也越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把这个抗纤维化长期坚持下来了。 对，实际上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咱们经常会说，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呢，病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一个过程的。那么我们在病情的改善过程当中，就更要有一个过程哈。尤其是纤维化，它要控制起来啊。这个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呢，到慢阻肺的这个阶段哈，听众朋友呢，一个是很多是老人，年龄大了，年龄是偏高哈，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病呢是长期发展而来的，可能很多人呢是二三十年的吸烟的这种历史，那么有一些女性的听众朋友呢是反复的炒菜做饭。被这个油烟呛哈，吸这个油烟，其实一天三顿饭下来，相当于吸了两包烟。所以这个家里那个抽油烟机啊，那个要很好的起作用。你抽烟机安的太高了，这个时候你那个油烟吸不走，这个时候人被呛了以后也是会这种慢阻肺的，也是会患这种慢阻肺这种疾病的。 所以说这个油烟机无论是顶式的哈，是这种侧吸的呀， 对， 还有下吸的等等，还是要选择一款呢吸烟效果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另外刚才您提到男同志这个吸烟也一定要忌掉哈。 对，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大气空气也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如果有肺部疾病的人呢，出门一定要记着戴口罩。可是戴口罩有一个问题啊，本来他就憋，你让他戴上口罩的话他就更憋啊。 是这种情况，所以这种两难。所以这种你看家里吧，比如说在空气污染的这种情况下，家里就是说不要开窗哈，家里再放一点这种空气的净化器跟湿化器，这个也很重要。另外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您说出门吧，空气污染要戴口罩还憋，所以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户外活动。 对， 而且家里这个室温呢，就是在24度到26度，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室温啊。而且这个空气的湿度在50%，是特别有利于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这种康复的。要创造一个很好的这种环境，呼吸环境非常重要。家里还是要在没有过敏的这种情况下，还是多要养一些绿色的这种植物。 另外有一些人呢处在急症期哈，就是说慢阻肺的这个急症期的时候，那你该吸氧气啊，该吃什么样的药啊，进行怎么样的治疗，还要积极的去进行。 这个一定要进行，所以我们还是主张慢阻肺药这种也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治疗，比如说低流量的吸氧持续性的，还有一个抗炎化痰，像这个盐酸氨溴索哈这样的化痰的一些药物，尤其是在急性感染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老年人在合并慢性的基础病的这种情况下啊，比如说有三高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在医院里面进行正规的治疗，不然的话它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是的，尤其像今年冬天的话呢，雪也不怎么下啊，然后整个的空气质量也一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流感就比较盛行。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您再传染上流感，您本身就是慢阻肺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等等，在 染上流感的话，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很麻烦的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嗯，生命威胁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正规的积极的治疗很重要。哎，那么当然了，在稳定期啊，保健也很重要。您看，我们谈到抗纤维化，一定要连续应用，而且在冬季的时候量要加大。那么晚上比如说两三点钟啊，这种情况如果是晚上刚好有起夜的这种习惯，您顺带再加服一次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像这个有慢阻肺的病人，肺部疾病的病人哈，我们是这个白色的这个食物，它是入肺经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梨去了皮，雪花梨啊，把它切成块，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这个百合，银耳，然后可以放三克的川贝啊，把川贝给它怼碎了，少放一点，放三克的川贝，然后加一点冰糖，或者是加两个小金桔也可以，把它炖。就是炖煮啊，就是相当于是煮，放在水里面 煮，做成甜汤似的。 甜汤，实际是一个甜品。那这个煮的时间也要长一点，40来分钟，到把它炖透了，每天至少也一次吧，这样的。然后里面可以加一些就是陈皮，陈皮呢，它是这个可以帮助消化的。有肺病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就是调整消化很重要，因为脾脏啊它属土，对吧？那么这个土呢，培土可以固金，肺是属金的，所以呢消化调整好了以后，肺脏的功能才能增强，用白色的这种食物来减轻我们的咳嗽咳痰的症状，再用这个能帮助消化的这种食物，像陈皮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材食材，就是药食同用的。那么有这种慢阻肺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您的这个食物里面经常加一些陈皮，比如说您做的那个菜炖的那个汤，您都可以抓一小把这个陈皮放进去。这个陈皮的量呢稍微多一点它也没关系，你每次抓一把放进去就行了。但是像川贝这种药材啊，它的量是不可以太大的。平时呢用三克，如果这种症状严重的时候用五克六克就行了，不能量太大。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啊要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为了让听众朋友呢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结合讲座节目的内容，我们集结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目前呢我们这个印制的量有限哈，大家呢可以免费索取，但是先到先得。如果你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进行索取，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息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和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痛苦不堪。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后期会产生并发症，一个感冒就会导致患者住院治疗，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目前的临床治疗用药原则主要为对症治疗，有止咳药、解颈药、平喘药、化痰药、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针对慢性肺部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是反复的发生炎症，后期影响呼吸功能的主要原因为支气管及换气的肺间质产生的组织纤维化。作为慢性肺病患者，一方面要积极的用药